喂 ，Crystal， 但系头先嗰次咧，你就话嗰次帮一个消防手，嗰次令到起码屋企人心安理得，即系知道有个去处啊咁样啦。咁但系原来呢单又唔系你第一单发现自己有灵力噶，咁有单听讲荃湾嘅仲劲噶。 荃湾嗰单就真系好细个，真系几岁大，唔知读小学未。咁嗰单就系我去荃湾一个亲戚屋企玩咁样啦。咁我个亲戚即系我表姐咁样啦，咁佢做紧功课，咁佢做紧功课，咁我就喺度自己喺度睇紧电视，咁我就望到个冷气机附近咧就有个姐姐，咁啊着住红衫嘅，咁啊我就同我姑妈讲，喂，睇下嗰度有个姐姐，点解佢会坐得咁高嘅咁啊？咁我姑妈话你讲乜嘢啊？咁我即刻咧就将我同我表姐咧就揽入房趴低。就打俾我太婆，就话又见到嘢啦咁。咁我同佢讲唔系咁样嘅，姑妈唔系打俾太婆噶，系用啲盐搵啲米咧，要自己洗咗块面先噶，要保护自己噶咁讲，然之后先可以等太婆嚟噶咁样。 哦。 咁到我太婆嚟嗰阵时咧，佢就一望住我就话：阿妹啊，好醒啊，识得洗面咁样。咁就幫我太婆手，即係坊間流傳嘅呢個拜日腳。咁我拜完日腳之後呢，我哋再即係遲啲大個再翻歐返呢件事，原來係有個姐姐當時係跳樓。咁跳樓點解會喺我個姑媽屋企嗰個冷氣機床上面呢？就係佢當時個冷氣機拎咗去整呀。然之後嗰個冷氣機床就吉咗喺度啦。 即係個殼。 嗰個殼就吉咗喺度嘛。咁佢跳楼，咁跳咗楼之后咧就晾咗喺嗰个位上边， 抢先埋出嚟喎。 冇，佢又暂嗰阵时未噶，佢嗰阵时未死得晒。咁啊有消防员咧就入嚟屋企就话：，我哋救人嘅啫。咁样，咁我梗系即刻开门俾佢啦。咁其实呢个女人都冇生存意志嘅，因为个消防员系一捉住佢嗰阵时咧，佢系反手拱翻个消防员，然后自己跌落街先至死嘅。 哦、，OK。 即系佢跌落嚟个壳度系仲有意识嘅呢个女士。 哦、，OK。咁样跟住佢就现身，有咩想同你讲？ 佢其实都系想带翻个口信，话唔舍得个细路仔嘅。 哦 ，OK。咁跟住你有冇叫你帮手安抚个细路啊、后着嗰啲？不过你嗰阵时仲细喎， 我好细，咁小学读都读未啊，嗰阵时真系好细好细。 系系，哇！咁你其实当时咧，你净系识得惊啦，因为觉得自己都好似有啲嘢。 唔，我觉得自己洗咗面做咗好多嘢噶啦，因为嗰时好细个啊嘛。 系系，咁之后所以你太婆就会真传咗啲嘢俾你，即系 我太婆又冇乜点教嘅，但系有时如果做嘢，因为佢净系问家事啦，咁我屋企都好多有趣嘅嘢发生啦。 系， 咁就。带我在身边方便看咯，即系好似一个 sensor 咯。 系。 咁佢就悭水悭力咗咯，嗱，因为我哋唔可以同佢交谈啊嘛。 系。 咁如果我喺度，咁嗰个人就可以同我交谈咯，第一样嘢。咁佢揾佢 search 过我，或者我去 search 个灵体，然后佢去处理咯。 系。 咁啊悭水悭力咗好多啦，大家。 哦，即系揾你做助手咁样。 系啦。 咁但系佢又冇你嗰个能力嘅，反而系嘛？定系佢唔做啊？讲俾你做。 佢净系处理家事，就唔处理街外嘅人，但系。我又亦都好少聽到話街外嘅靈體啊人啊揾佢求助咯，真 係。OK， 即係嗱，你唯一一次經驗咧，即係靈體揾你求助就係筲箕灣咩廣場啊嘛，嗰度。 啊，咩廣場？ 斜路，我諗住喺嗰度啲人都知噶啦。 嗯。 啊，咁我成日都幫襯樓下間漢堡包。 係咩？ 因為嗰陣時住喺筲箕灣嘅。 哦。 係啦，喂，咁咧即係非常有趣啦。咁即係至於你話人嗰方面，即係嗱，正如我哋第一節講咧，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人。嗰、那個 賦予佢嘅能量啊， 飛行啊，演繹佢係一個咩角色咁樣 咧？ 咁但係最得意咧就係，譬如作為靈體咧，佢又係對我入座，即係見你咁俾面，叫我做唔知孫悟空咁樣，又請到上嚟。 咁佢咪跳兩嘢俾你睇咯？ 係啦，即係見到你又關帝，我就好正義咁樣。即係見你話觀音好慈祥咁樣，即係佢都係對佢入座嘅啫。 係啦， 即係話每一個靈體都可以 cross play 咁樣。啊，今日我做。观音咁，因为好多观音咁呢个世界， 系啊， 即系其实冇理由系一个观音一个 core 扮晒， 系啊，全世界都怪观音咁， 即系啊，大家个概念都好接近喎， 系啊， 即系其实大家即系总之咧，好似有一个大气老观咁啦。 咁其实个演绎，如果佢唔系，我觉得佢唔系假，即系唔系 伤害人嘅话，其实佢自己都系做功德嘅啫。 系系系。哦 ，OK， 即系你认为嗰个世界系都系咁样。 都系咁样。 哦 ，OK。 你一个神通，你真系睇得晒全世界咩？即系大家都责无旁贷啦，做嘢都。 咁啊，譬如讲下咧，你而家即系靠一啲即系你嘅能力去帮人手啦。咁仲有咧，你我想听你讲咧，你系做一个香粒嘅生意。 系啊，卖香粒。点解要卖香粒啊？ 系咯，点解咧？ 因为我发现有啲灵体，譬如椰子味，灵体系唔中意椰子味，除咗饿鬼啦吓。 系。 咁跟住又有薰衣草，又系，如果佢喺薰衣草填死，我都唔知点样解决啦。 系。 但系我未见过薰衣草团，系啊系啦，但系薰衣草味佢哋真系唔中意。 系。OK， 喂，椰子呢个咧，我有个见解喎，因为咧我食咗椰油咧成年几啊，即系话诶嗰啲诶冷炸。嘅椰油咧，咁對我哋身體好好嘅， 喺對我哋身體好。 但系咧，同時咧，有啲大機構同埋有啲醫學機構咧，就認為冷炸椰油咧係純毒啊！你有聽過呢個新聞啊？ 冇聽過呢個新聞。 咁咧早排咧就有啲健康嘅消息咧，即係全遍所有互聯網噶啦，就話椰油係純毒嘅。咁喂，即係令我諗起一個咧，唔諗起佢係陰謀論都唔得。就因為某啲人特別憎椰子油咧，就可能有國家係種唔到椰子樹啦，即係嘅氣候唔得啊咁樣。咁同埋佢生產緊第啲油嘅時候咧，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好鬼憎椰子油啦？嗱，呢個比較理性啲嘅諗法。 係啊。 但如果個靈異啲嘅諗法咧，會唔會係一個邪惡嘅族心咧？譬如可能好多魔鬼啊，或者啲邪靈嘅地方咧，就好怕啲人服用椰子油而令到佢哋好唔開心或者好唔舒服咧？ 咁我諗佢哋要用其他嘢代替嘅咯，冇椰子油就。 咁所以咧呢、這個咧純粹 即係可能佢食多啲檸檬咯，佢就。 所以純粹一個諗一個新劇本嘅內容，可能揾你 brainstorm 下咧。喂，裝一個咁嘅古仔咧嚟拍電影，勁啊！ 唔係，即係我發現除咗呢個嚇檸，我嗰度檸檬味嘅香，檸檬味嘅香係都係好憎，因為譬如如果做一個清潔一個屋企嘅儀式咧，首先傳統嗰只咧，首先我哋要準備一件成串厚嘅大冬瓜，然之後就要揾一扎香，成百支嘅嚇。咁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煙霧警報系統係會 響嘅， 會響㗎。係。咁但係我發現咗咧， 我有取替品唔容易。 係啊，有取替品㗎。係。咁我有一個人員翻嚟，我都唔係好知係咩花，但係佢嗰粒香粒係黑色嘅。 係。 有一隻印度香某牌子嘅 P 字頭嘅，都係專登用嗰隻咧。咁我真係冇靈，真係嗰下淨化咗嗰個燈光係好似曬太陽咁樣 spotlight 咁樣。 咁如果你嘅所知咧，紫外光燈得唔得？ 只有光燈呢個係殺死細菌嘅啫。 係因為好多人認為咧，即係靈體咧都係依附一隻細菌嚟現身，即係嚟現形嘅。咁我都係用科學啲嘅。 咦，雷射不得啲，我覺得。 雷射不，比如下次講下雷射不啦，因為咧其實咧，原來捉鬼咧都唔係大家嗰個諗法咧，話要 冧曬 銅啊、拎查查啊，同埋噏一段嘢啊，然後 crystal 嘅捉鬼或者同鬼之間嗰、那個。互動咧係有特別嘅體驗，我真係從來未聽過，所以各位聽眾，下個禮拜記住繼續。